心在流泪、yeah、 回到家中你默默没有言语， 我也知道知道你不会放弃，

些情缘。情长恨自断，回不去你已弄清，多少遭遇赶尽繁华总虚诞。笑看情字也太难，浮浮沉沉在中间，就爱心慌，笑看镜子也太难，寻寻觅觅人世间，心也望不穿，回首泪已干。笑看镜子也太难，浮浮沉沉在中间，单纯心一刻再不懂就爱心慌。太难，寻寻觅觅人世间，心也望不穿，回首泪已干。 下面请欣赏的是叶盛卿带出的《不期而遇》，柯以柔演唱的《好几遍》，陈洁仪演唱的《一个人的圆舞曲》。 那些曾有的过去，我该糊涂爱你，还是要清醒分离？思绪翻来覆去，你我已没有交集。或许有天我们会不期而遇，身边已有人相爱的伴侣，虽然明白心中最爱还是你，我会祝福你在大半道别离，告诉自己把你的承诺变回忆，不再担心就算不期而遇。